是粗硬的无弦，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只是一面之缘，让人心怀念，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11日星期四，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大学毕业季即将来临，麦可斯研究院目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入职房地产相关行业的2016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达到4679元。报告称，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时冷时热，从事建筑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大学生毕业生比例在过去5年中先升后降，波动明显。中科院的院士叶培建近日表示，我国正在规划实施小行星探测任务，预计将在2020年之后发射小行星探测器，并将一次性完成伴飞、着陆及采样返回。国家防办与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全国各相关部门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工作人员值班的24小时值班制度，严禁水库、水电站擅自拆续建水路运行。社科院城环所副研究员王叶强介绍，房地产蓝皮书表示，2017年中国房地产的市场进入到量化调整阶段，市场分化现象将会进一步深化和强化。对于二线工业城市，量价回调应该是一个大的事件，但是对于那些具有产业和人口支撑的城市，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市场发展的风口，比如天津、郑州、武汉等城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使患者得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何洁的演唱，名字叫做《给陌生女孩的歌》，这个是田成明的作词，刘胡毅的作曲。 邻桌的女孩忽然间哭了，服务生一时手足无措，她颤着手指，手机上敲着，我懂这有多难过。它让我想起那一年的我，也这样一寸寸崩溃过。爱的人走了，全世界都空了，心里像是被钻了一个洞，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多么像阳光照亮了我们，那一刻多感动，那么普通的我，原来也可以真爱着。我想了，我爱了，我不会害怕了，从未曾这样真实的活着，恨不得把自己全部都给他了，这是最后的最后啊，他却 继续好歌不间断，听到的是斗牛士之歌，来自 SHE 演唱的一首欢快型的歌，与法国的 George 比才歌剧卡门的第二幕的同名歌曲呢是不同的风格的。在前期录制的时候呢， Selena Hebe 还有 Ella 表示要把斗牛士的激情和狂野用歌声来展现出。 把你拉到西班牙，狂野的爱才 种杀绝性的力量。爱情不适合天旋地转的摇晃，而飞翔比走还要容易跌跌撞撞。你边哭边笑，自己借到天使的翅膀，以为可以摆放幸福的天堂。斗牛士总是优雅，用自信让人迷惘，残忍到理直气壮。征服是他的梦想，爱不是他的专长，你头脑开始滚烫。 五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记得那年夏天，让人好心醉，紧紧握着双手，静静随着海风吹，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总是羡慕天空尽量自由飞，心情带进你心扉，松开的手与眉，心流泪。No no no no， 和心碎的瓶盖。 羡慕天空静鸟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曾爱的手愚昧，心流泪。No no no no， 喝心碎的冰咖啡，飘着雨的街，享受爱情的情味。冰块慢慢慢地旋转，融化了伤悲，喝了一口渐渐没了感觉。或许时光再也倒不回，我也永远不后悔。独自喝着冰咖啡，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冰块慢慢慢慢旋转，融化了伤悲，喝了一口渐渐没了感觉。或许时光再也倒不回，我也永远不后悔。独自喝着冰咖啡，体会你给我的一场心碎。 现在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了，因为他为周迅创作了《看海》而成名，并且呢，因为歌曲《带走》奠定了乐坛才女的实力地位。第二张的唱片主打歌《爱一点》更让莫艳玲极度走红。接下来我们听到莫艳玲的《亲爱的，你会想我吗》。 幸好还有照片为证，回忆在每个时间私奔，你留下的。全舍不得人，已经习惯连睡觉都开着灯，听见雨声都以为有人敲门锁。有思念该放哪里寄存？亲爱的，你会想我吗？何必沉默不说话，是否内心依然挣扎，给不了回答？亲爱的，你会记得吗？去年类似的盛夏，花儿都开得太优雅，不忍摘下某些牵挂。睡觉都开着灯，听见雨声。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曹方的专辑《黑色香水》，由曹方作词作曲并且演唱，2003年出版发行，叫做《透明对白》。 房间里彩云背后，竟是你的快乐的，你的最前面一张照片，你的藏在忧郁背后是快乐，你的我的电话里头第一个号码，我的爱上你是一个转折，我从此后消退了， 他的唱腔很随意，歌声冷静内敛，音乐当中有一种感动人的温度，听他的歌能够感受到一份淡有的气场。从一开始为别人写歌创作，到后来自己发专辑，他一直按他的轨迹前行，他就是蔡健雅。来听到 It's True。 把相声心做重新算一遍，你不能理解自己的改变，不惜去电影学经验，找一个调和情绪的观点，能做到的大世界，要是没有骄傲，我还在学。想遇到分手循环的情节，

从我们的听觉手上森林音响 Baby Please please I don'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m pretty too much in love 我可以硬挺挺的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快活没有期限 在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林志炫的声音呢，那个时候他和李玟组成的尤克里林是绝对的华语乐坛的最好的二人的男生组合，后来尤克里林解散，但是他们的歌声挥之不去。单飞之后呢，林志炫选择了加盟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索尼音乐，这也为后来的他的日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我们听到一个人一颗心。 常常觉得心情像桌面一样，放这几天就会呈现出凌乱。或

金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e la sal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新选的妆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黄色烟消还在飘，头顶风帆在鼓噪，一瞬间的风暴，湿透双脚干不了，晒上脸脚不无聊，对着狂风咆哮，紧紧缠绕着骄傲，内藏在黑色眼罩，长发在穿透， 啦啦啦啦啦，拳头他找到那些宝藏以后，他满足了冒险的念头，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不是对他是说唱的，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Sabor. 冰山一角在窃笑，深暗暗潮在呼叫，没目标的目标，一天就一晚微笑，手脚烟草怪味道，是否心急不到 Oh yeah, 让人轻狂的喝闹，全都疯狂的奔跑，永远笑不了 啦啦啦啦啦，左边涌在前头，前头前后都挥动那些宝藏以后，宝藏以后都满足了冒险的念头，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你心中从容 尽头， 啦啦啦啦啦啦，低头那叫做那些嚣张 眉头， 啦啦啦啦啦啦，天后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 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为了 Let's go. 曲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吴桐。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叫做《玻璃》。谈及这首歌诞生的时候呢，蔡淳佳就透露说，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身边的一位好朋友，当他正在面临异地感情的考验，左右为难的时候呢，正与身为闺蜜的她一吐为快，所以就有了这首歌。 电话那段你的声音，快乐伤心都不清晰，怕你突然改变心意，时间距离都是陷阱，不能相依为命让人觉得好泄气，但我知道都已经走到了这里，就不能休息，遥远的爱着像易碎的玻璃，思念这么残酷，残酷竟然这么靠近，冷冷的空气叫人不能呼吸，我怎能微笑放开你，却在心底泪流不已，两个人等谁决定，想提了行李，二话不说飞去找你，你当深夜寂寞来袭，我更确定我多爱你，生活把我们拆散，当我们伤心，因为知道爱不能只走到这里，还要往前去，遥远的爱着像易碎的玻璃，思念这么残酷，残酷竟然这么靠近，冷冷的空气叫人不心，我怎能微笑放开你，若爱没有用力，想你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世界如此安静，安静竟然如此揪心，过去的美丽全都不会过去，心里得好好珍惜，脑海中那句我爱你像玻璃，那么清晰， 多来多往的 EP 我也是醉了当中的第三主打歌，延续了他的一个伤感情歌路线，网友一致好评，依然都是这种多来多往的伤感的以往的那种情歌路线，来听到一百封心情。 那些快乐回忆都藏在时间里，像顽皮的精灵脚踏实却下落不明，敢想要放弃他却忽暗忽明，藏在角落我独自伤心，那些曾经往昔都装在我心里，像美丽的天使陪我睡在每个梦里，从不曾离去，就像从前的你，还醒来很孤单的我，到底

听到黄磊的一首歌。黄磊不仅是一个特别棒的奶爸啊，也是一个歌手，在曾经的时候，这首歌是张雨生写的曲子，收在了他的专辑《我想我是海》当中，是1998年的7月发行的，叫做《石头》。来听到这首歌。 第一颗石头连成了苍穹，梦般颜色不知是其中。第二颗石头化育了石猴，梦般人物不只是传说。我想在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问你记得否那一颗属于我们晶莹的石头，还有懵懂少年时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欢腾热情如风。年轻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欢腾热情如风。第三颗石头早已择红楼，多少人留恋最后失落，这么多石头你送给了我，世人曾说可用来酿酒，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问你记得否，我想你会笑着说石头不再有残余，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欢腾热情如梦。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欢腾热情如梦。石头叠了一个我，有手有手，有梦也有车。这三颗石头按时间先后，我排不出个最爱的结果。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问你我想你会笑着说，石头只是石头，不再有残余。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欢腾热情如梦。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欢腾热情如梦。 在音乐上很能坚持，不多期发展，不围剿仕途，用音乐写日记，忠实面对成长心路，在宣传期内选择做都市隐居人。来听到飞麦品。

的情路手牵手，生死与共看透，夕阳尽头爱是什么，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的理由，这样我肯定是爱你 锁定在 FM103.3 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王玉宗的填词，品冠的谱曲并且唱的，收录在了珍重这张专辑当中，名字叫做等你的心，一起来听吧。 要好好照顾你自己，不要让我的心偷偷的哭泣，给我写信，给我你的消息，最近是否下雨，看什么电影，答应我要努力，不要随意放弃，梦和自己和自己不要让我的心偷偷的犹豫，如果有人问你，你要说不可以，我会悄悄的心和你的过去，我要全心全意守在这里等你，我的心。 继续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巍曾经写给老狼的，叫做《晴朗》啊，这更是许巍写给自己的一首歌，比着老狼满怀感慨的一个校园民谣式的唱腔，许巍再次呈现出来的是更加生活化的情怀，像是寻到了归处的城市的一个吟诗者，带着特有的感慨和舒雅的嗓音娓娓道来。 这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记忆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